一切荣耀尊贵归于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我们向你俯伏，你却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耶和华神。主，我们感谢你，主，巴不得你自己赐福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无论在线上在实体的，求圣灵引导帮助我们，使我们晓得如何更加认识你，以致我们懂得更加明白你心意，在你面前向你仰望祷告。求你赐福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经文分享。 确实是很快。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好，线上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今天就继续学习。来，上一周跟你们分享有关祷告文的大意。就是 main idea， 就是大意。那个是第一部分，今天我们谈第二部分。谈完了这个大意，第二部分就大概停到这里。下周开始我们进入另外一方面。我们进入另一方面，但是还不能够完全进入经文，来到去解剖每一节经文，因为要把这些架构全部要处理好。我们认识了过后，我们进入经文的讲解就比较容易。好，今天我们讲主导文的大意第二部分。那这跟我们上次学的有关系。我上次跟你们说，人本，还记得吗？人本主义的祷告跟神本，一个是 man center， 以人为中心，一个是 god center， 以神为中心。好，今天会继续来到延伸下去。什么叫做人本主义的祷告生活？那还没有谈到这祷告生活，请你们看，给我知道上周的大意有两个，有两点，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 隐秘的 祷告是隐秘的， 不是为了炫耀， 不是为了炫耀，是隐秘的。对。第二呢？ 祷告呢是基督徒 的生活。 是，祷告是基督徒生活 ，is a Christian living。啊，有没有记得我给你们一个例子？不是五分钟祷告，阿门，奉耶稣的名，阿门就结束了。那就过自己生活，这整天都是在祷告啊。上个礼拜没有再加这句，今天可以加上这句。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句话，祷告是灵里的呼吸，可以停吗？不能。所以当我们没有祷告，就要告诉我们我灵里面没有呼吸了。这句话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跟帮助。祷告是我们属灵，我们灵里的呼吸。所以尝试一下，我现在不呼吸，可能几秒钟你就知道。如果我，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为什么耶和华的话告诉我们说，昼夜默想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祷告神的话是离不开的，是祷告是我们灵里的呼吸。好，今天我们谈到这方面是人本主义跟神本主义的区别在哪里？人本主义我们是说是以人为中心。具体来说是以人哪一方面为中心？第一，以人的经验为中心，以人的智慧为中心，以人的口才为中心，以人的方法为中心，以人的天分为中心，以人的语言能力为中心，最后是以人的力量为中心。这些全部是由从人那里成为出发点。那我们这一方面一辈子都在学习操练如何祷告。所以人本主义的祷告生活就是从人的经验、智慧、口才、方法、天分、语言能力跟我们的力量为中心，这是第一点。我刚写给这个你们刚才已经写了哈，种种，终极目的 ，what is the ultimate purpos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man center， 人本主义的祷告生活的终极目的是很清楚，体贴肉体，体贴自己的肉体，就是满足我自己的肉体。这个是提到加强我的己，就是体贴肉体。这一针见血的，很多时候我们体贴我们自己肉体，说比如说了哈，进食是很好的，进食祷告是很好的一个属灵操练，但是从我们人本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不小心会跌入这种人本主义的进食祷告，就认为是说因为我这么样的一个进食，我不吃一周，然后不喝水，然后我就是要隐隐约约可能彰显自己多大的能力，我花多少小时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你必须要听我，因为我这样做。那这种从人以中心成为出发点的，往往很多时候会体贴自己肉体，体贴自己肉体的时候，就回到上周跟你们提的，不在隐秘处，然后要炫耀自己了。所以这方面也是这样。那第二方面呢，有一些人比如说很有天分在他的语言上，比如说我儿子是在语言上是很有天分的，他很快可以掌握一个新的语言，所以我本身就没有这样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比较有天分在语言上，我可能在祷告的时候我用很多很玄的话语来向上帝祷告，那这些很玄的这些话语如果不是按照我们将要学的祷告文的模式，这一切都是空的。所以我给你们一个原则，语言是好的，但是 every language fail to pray， 每一切的语言都是其实是 fail 的，就是说我其实有很好的天分在口才，我可以传，我可以跟别人传头头是道的福音，但是最终那个人得不得就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有口才去传讲，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救那个人是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more than 你自己这个 language。 所以我说 every language in the eyes of God fail， 请翻译一下一切的， 就是你的祷告包括你给别人传福音，别人信主不是靠着你的口才，而是一切的口才在上帝面前都是苍白无力，会失败的， 失败的， 终极的能力是圣灵， 圣灵 上福音的本质。 对，所以我们可以，当然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祷告，但是这个语言方面如果我们本身有这样的天分，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本身，但是神不是单单看我们这一方面，所以这种人本的主义会影响我们一方面，影响我们的生活切切相关，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跌入这种的陷阱我们还不晓得。好，我现在再来到神本主义，待会我做一个总结。神本主义具体上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以神的什么为中心呢？以神他一切的属性，很多你们可以给我讲一下神的属性来认识的， 信实， 神的信实，还有 公义慈爱， 对， 慈爱圣洁， 圣洁忍耐宽容，还有恩慈，还有圣洁， 谦卑 啊，圣洁讲了， 怜悯 ，真诚，真实，还有什么？很多这些都是神的属性。还有一方面不要忘记，神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要认识神，才懂得怎么向天父祷告。你们谁知道 R.C. Sproul 吗？中文怎么翻译？史罗博士，好，刚去世不久啊。 史普罗， 刚去世不久。好，他这句话呢，我常常都记得。他说：“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的祷告生活会改变，我们的敬拜生活会改变，我们与神同行会改变，因为我认识这位神。”所以 J.I. Packer 有一本书很著名啊，这个经典啊，认识神必须要看，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初信者一定要看这本书。如果我不认识神，我也不懂得怎么祷告，你不懂怎么祷告，你就要去认识神， 所以认识神、祷告这些跟真理扯不开。好，第二，终极的目的，神本主义的终极目的，讨神喜悦，荣耀上帝。所以你看，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满足自己的肉体啊，体贴自己肉体，完全是两码事，这完全是 the opposite way， 是相反的。你一定要讨上帝喜悦。我的祷告可能是那几个字，但是因为我不懂得怎么祷告，我没有这样语言的天分，但是要讨上帝喜悦。也有可能我语言能力很好，但是最终目的不是讨自己喜悦，是讨上帝喜悦。我要荣耀神在我的祷告，所以我整个的这一天的生活，24小时里面的祷告生活是荣耀上帝，是荣耀上帝，讨上帝喜悦。而且圣经说是尽心竭力去讨主喜悦，是荣耀神。好，来总结这个数学常用的这个 therefore 总结。我们是从人开始呢，还是从开始？第一个是 origin from God， 神是我们的源头，所以第一个是中文翻译成源于神 from God， 那个 source 那个 源头是神，源于神，这是神本主义。是说如果人本主义呢是源于人，第二接下去哦，源于神，神本主义的祷告生活是 for God， 为了神，人本主义是为了人，所以第一个是源于神，第二是为神。源于神那个源头是神，然后是为神 for God， 第三是 according to God， 按照神。接下去是 true God， 向着神。 By God 是借着神。然后最后，因为我们有源于神嘛，是个这个 cycle， 这个是一个圈来的。最后什么？回归去到神那里 ，back to God， 回归于神。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大意的总结，回归于神。所以从开始是 origin from God， for God， according to God。Through God, by God, and back to God. 跟人本主义也是一样，是 the other way， 是它相反的，源于人 ，for man, for self, or for man or for self， 为了自己的 ，according to myself, through myself, by myself, back to myself。可以看得懂吗？就是它主要区别就是。从源于神，然后是为了神，按照神，向着神，借着神，归于为神。所以如果是人本主义，就是你们把那个神改去人，这就是他总结。所以这个大意了解过后，我们就看到，我们继续看主导文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清楚为什么主导文有这个模式。这些哦，可能哦，你们在基本上就很难去找到，因为许牧师是看很多的资料去收集回来，去收集回来，然后给你们做分析，所以这是很宝贵，你们要收藏起来，常常去思考，我现在是处于是怎样的一个祷告神，我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好，再回到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问作业哈，我的生命在哪些层面是为神、为人、为己？那这方面就让我们做了自己一个检讨 如果有做功课的，你们大概写下来过后呢，再回到我今天所讲的，再给它拿出来看一看，今天我所讲的人本主义的祷告生活跟神本主义的祷告生活，再看一看，再做一些检讨，盼望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因为我们还没有，我们是说我们还没有跟进入更深层面，我们要常常做检讨，看看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在哪一方面。有时候可能我们是在神本，有时候跑到去人本，可能就是跑来跑去，但是常常要记得，他这个的终极一定是为了神，荣耀上帝，这个是一定体贴自己肉体，就是体贴我自己的己。好，今天也是有作业，今天的作业是描述我真实的祷告生活，那个真实我就放的放 bow 哈、自己写下来哈，不要写不是的，要写真实的。你看那个作业在黄色那页哈，第六页。第一部分呢，你要写你目前真实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如果比如说你一天只花两分钟祷告，你就写下来两分钟祷告，自己诚实在神面前，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你一计划的祷告生活，你想你所要建议给你自己祷告生活是要怎么样的，你也写下来。不一定你可以做得到，都跟我们需要操练，但是你想是要怎么样的一个祷告生活。所以大家回去自己想一想，先描述一下我真实的祷告生活，我目前是怎么样，那我盼望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生活。所以大概给自己你们学习的人本跟神本主义哦。好，再多五分钟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振宇弟兄哦。我们这里开始思考基督的祈求对我的祷告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接下去就是一直思考这方面。那我每一次会给你们一点，就是一个要点，每一次给你们一个，你们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再给一个，你们再写下来，最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要点。因为这个基督的代求、可以上一门课，几乎是多得不得了，所以我综合很多，我看了很多，然后我要怎么样去比较简单化的给它带出来，让你们大家明白，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神学根基，我不能想太深，大家听不懂，所以这个很宝贝。今天给你们分享第一点，基督的代求对我们祷告生活有什么影响。还没有看之后肯定要了解一个经文，这经文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先把经文写下来。希伯来书7:25，我给你们念。希伯来书7:25，Hebrew。如果当中大家有考试，刚好是上了这门课的话呢，这些就是你们的答案。今天给你们学第一个 point， 第一个要点。7:25，如果谈到基督的代求，不能够不提这节经文。 7:25， 来，请王东，你给我们念来，有吗？你看我身体就好了。我本的25这里。 神的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好，基督的代求对我的生命，对我的祷告生活有什么影响？先给你们第一个 point， 第一点。那第一点呢，就是整个的大意，整个的 overview picture 怎么讲？ 鸟看， 就是bird eye view， 好，很好。 向你学中文， 给你一个大视角。 看， 其实很简单，第一个 point 呢， 鸟看。 我上次也是学过，我们也读不准了。好，这第一个 point 呢，第一个要点呢，就有一个字，就一句话了，很短的 ，Christ is everything。基督是一切，基督的代求对我们祷告生活是基督是一切。换句话说，我先讲英语 ：If Christ is not everything, then Christ is nothing to me. 懂吗？ 如果基督不是对我们来说不是意味着一切的话，那跟我们就无关了。 无关，那这个是很严肃的。基督带球对我什么影响？是影响全部 everything。基督的带球对我生命是包含一切。So Christ's intercession is everything。如果基督的带球不是 everything, then he's nothing to me。所以这个第一个 point。因为这个跟我们不能够分开，你不能够跟他，我英文说是 partition 的，你跟他放在一个框里面 partition。你不能够这样，它是一切。基督的带球对我的生命是什么影响 ？Everything。如果我跟他分出来的话，你只是影响这方面某些方面的话呢 ？Then he's nothing to me。我的信心生活，我的得救的生活，我因信称义，我的祷告生活，我工作的生活，我在家庭的生活。我在教会的生活，我各个方面，我在私底下的生活，我跟我太太的生活，我跟我儿女的生活，基督的带球是一切。好，以后我跟你们分析哈，这个带球这个字哈，不要单单以为是基督为我们求什么，求哈要有辆车啊，要有一栋房子啊，要有个女朋友啊，要有个妻子啊，要孩子听话，我们只是理解一部分呢。基督带球不是单单只是这球。不是求，单单只是求，当然是包括求，但是不是只是单单求。所以我们慢慢要去认识，来，今天学一点，下礼拜我们再学另外一点。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来祷告来。那回去好好思考这句话，我盼望这句话不是这样我们写下来就算，因为 If Christ is not everything to me, he is nothing to me。所以常常提起我们，基督在我生命是不是这样的重要到这个地步？没有基督，他跟我是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我根本跟他是没有关系。求神可怜怜悯我们。好，来，我们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力量，在你面前虚心的学习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引导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你。你的心。